草，飞走的岁月，心酸牵挂感受，月老自你这一对手，未变改一脸温柔，感激你我愿说出口，温馨的镜头，笑脸神情都像透，多想亲更有时像自由，陪我去走，知足一冬千秋，到那积雪渐厚，到我有点成就，全也是你两手，无声却在背后，能赢尽多少风骚，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更富在你身边。